生气吗？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？从前情人好吗？独身吗？还想我吗？无缘成为最爱，却又很牵挂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拿起小船儿暖